台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托代表访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火力调频 FM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憋久了会生病，来更值钱吐槽吧。大家好，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小冰，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咱们呢继续这一季的职场吐槽季呀。那今天的吐槽呢其实都是金融行业的小伙伴了。说到这个金融行业，其实我想到的更多的就是辛苦两个字，因为我本科是学经济的啊，我有很多同学是去金融行业工作的。我后来慢慢的发现啊，就这个金融行业的小朋友真的是挺辛苦的。比如说我一个好朋友，他虽然现在毕业之后没两三年，但是薪水挺高的吧，可能近百万，在毕业三年左右的学生来说，我觉得算是比较高的薪水了。但他真的太辛苦了，我经常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哎，别跟我说话，我已经连续加了三天班，连合眼都没合眼，我真的要困死了，等我醒了我给你打电话。我就要不要这么辛苦啊。所以我们今天请了一位啊金融行业的资深的嘉宾，来先帮大家解释一下金融行业真的有这么辛苦吗？有真的这么多的工作需要做吗？哎，掌声欢迎亮马投资创始合伙人杨永明先生，欢迎杨老师。 谢谢，谢谢主持人，我是杨永明。 还有我们的更值钱制作人袁伟老师，袁伟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大袁。 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哈，金融行业的从业者这个小伙伴真的是太辛苦了，这是一个金融行业的普遍现象吗？ 金融行业其实很多具体的细分的方向，但是就是看到刚才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它应该是在投资啊，特别是股权投资或者投行这个领域，应该还是比较辛苦的。有些其他的像保险啊、银行啊，应该也算是金融行业的，这种呢可能说就不一定就是这种工作状态了。一般情况下像投行，我估计投行或者是 像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像有的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在属于金融呢，就是可能说有一些 case 要交割的时候呢，或者说这个有些报告要做的时候，可能就会连续加班，还是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连续好几天加班，我听着我都要瘆得慌，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就对身体会特别不好。 啊，对。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网络的段子，您看到没有？就是什么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我们在伏案工作，他们在吃喝玩乐，我们在加班辛苦，然后他们在唱歌旅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活到80，我们猝死的原因。我觉得很心疼他们。而且我发现金融从业者，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职业技能要去提升，不管是哪个领域吧，就总好像要考很多证。 对。你特别是做投资这一块，它是一个相对非常综合的一个行业啊。你比如说做股权投资这一块，你比如说如果说一个投资经理，他本身来讲他有从业律师的从业经历啊，我就见过这样的。然后呢他还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就是这个法律啊，然后呢这个财务啊，他都相对来讲会比较懂。然后呢在业务上本身来讲，他也需要去了解更多的这个，因为你去做投资，你看的这个项目不仅仅是我今天就看互联网啊，明天就看哪一个板块，因为他可能会看很多。这样的话你的综合的素质越强，那可能说你就会就相对来讲在做这个业务的时候会做得更好。那这个考证呢虽然说不是一定的，但是你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就说明你在这个领域里面是可以做到一定的，这个做得还算不错吧。 而且你看这个领域，他就算忙哈，跟你争着要忙的人那多得很呢，竞争很激烈。就是如果你没证，别人有证，那同等的差不多的这个面试的一个情况，可能公司就会选择录用那个有证的人。 那没错，有时候一个驾驶证都会有效果。 结婚证有吗？还有别的证件，什么献血证可以要是吗？无语了呀，是这个主持人怎么这么不正经。其实我觉得不同的行业是有这个相通之处的哈。传媒行业其实也挺忙的，就袁老师他也是一个工作狂，就是他工作压力我觉得也不小。能不能给就是比如说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包括其他很忙的这个年轻的工作者们一些建议，怎么可以尽量的减少加班，如何能在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频率的基础上面保持一个好心情，然后保持一个好身体呢？ 我觉得好像任何行业，只要你想这个特别精深，想走的比较好、比较稳，这个加班基本上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过程？我希望它只是停留在一段时间，比如说，我刚毕业的这个头三年的话，如果还没有这个行业的这种积累，还有专业的这个业务的这个积累的话，不要过多的去关注说我是否有生活，是否有健康。真的还没到考虑的这个层面上。 头三年还小， 你比如说我也曾经年轻过是吧，就是那个时候我又没有经验，然后又没有人脉，又没有业务可谈，我除了体力还比较好，可以比我更老的这些人 只有身体可以造。 对，只有身体，然后只有你的精力来去跟他们去做这个差异化竞争。那么之后的话就是应该就会把自己的这个效率啊，还有产出用在这个回报最大的这一部分这个工作内容上。所以后面的话才会谈到什么生活啊、时间安排啊。对，这样头三年不要老想太多了你。 知道为什么我说袁老师是工作狂了吗？我也是非常相信这个努力工作的价值哈。我觉得你一分努力是一定会有一份收获的啊。但是我个人啊，是希望大家尽量在这个工作和学习之间，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我真的觉得可能太辛苦了，也不至于，就是每个人追求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对吧？那咱们就开始正式的今天的吐槽吧。我们首先关心了一下，就是特别辛苦的金融行业哈。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更之前的微信微博平台上面去吐槽的伙伴呢，是来自一个更加广泛的金融行业的定义，可能从事各个行业的都有，不同的领域啊，不同的层级，都说出了自己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哎呀，特别想吐槽、特别想说到两句的一些事情，来到节目当中跟咱们的嘉宾聊一聊。再一次强调一下哈，我们所有的吐槽小伙伴啊，都联系到了本人，确认了是哪家公司的员工，也得到了信息使用的授权。同时呢，还涉及到公司和个人的信息这样的原因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隐去公司的名称还有个人的信息。所以说，各位老板千万不要紧张了。我们只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不同的行业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该怎么样去面对和解决呢？那今天的吐槽代表是小北。小北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吧，咱们就开始吐槽吧。你听到的这第一个吐槽者，他到底是说了一个什么样的难题呢？ 这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吐槽吧。 他说就是有这么一个培训嘛，保险公司叫做潜力培训，刚开始比如新招来一些小伙伴的话，他就会暂时没收你的财务或者手机这些通讯工具，让大家去超市买东西，不会很多，大概 买东西不都没收了那个手机和财产吗？怎么还买东西？ 美名其曰买东西， 就是打引号的买，是， 但其实 就是要，是吗？ 对，其实就是 就跟爸爸去哪儿 东西 那个路线是一样的。 他就是少给你个碗 啊。来吧，就让大家去超市买东西，然后呢 你去买东西嘛，如果你成功的买了回来，就是要回来了，今天回来之后就是你已经入选了，你已经入我们这伙了 啊， 你就可以成功进入这个高大上的公司，进入这个行业了。如果不是你没买了任何东西，拜拜，你就回家吧 啊， 你就被淘汰了 啊。 然后继续的话，他们还有下次的潜力培训，这回是给你一个正式的保险单子，让你去大街上推销，还是老规矩，就是没收你的财务，就暂时保管。 嗯， 然后如果你成功了把这个单子推销出去的话，你今天的午饭和晚饭就能解决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今天就饿着吧。 这就是刚才所谓的潜力训练，是吗？ 我强烈的感觉到好像爸爸去哪儿然后这一类的真人秀的这个制作人是否有过卖保险街头推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经验， 接受过潜力培训。 是的是的， 嗯，的确听起来还是挺辛苦的，但是这是保险公司或者是这样一个从业的方向的一个常态吗？是有这样的公司有潜力培训这样的一个培训项目吗？两位老师了解吗？ 这个我没见过，因为没有了解过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潜力训练的这个模式觉得说还是有意义的。 我也觉得挺好玩的。 啊，你觉得你做保险的话你得具备一定的素质啊，对吧，解决问题的这个素质，然后呢面对，你像假如说我见到一些保险从业人员就是不厌其烦的就给你这个打电话给你介绍这个讲那个，天天在朋友圈发啊，什么什么保险啊，天天发，这还是好一点的。然后呢我最近碰到一个还挺有一点技术含量的，这个人呢他加我呢，当时是说是谁介绍的，然后呢他是给了我一个就说他是在做这个资产配置啊啊资产管理啊这一块业务的啊，就整体上来讲就是介绍，我感觉这个人还可以吧。后来就有好几次他约我见面啊，就是看看咱们怎么合作啊什么的。前提是我压根没有意识到他是卖保险的。对，有一天呢我正好是有一点时间，然后正好我就说哎来一下咱们见个面吧。过来之后就寒暄了几句，上来就开始做他的这个保险，推销他的保险产品，说是这个全球资产配置，他说你是做什么的啊，对吧，你做这个股权投资也好，你做什么也好，为了你的这个子女啊还有个人啊开始卖保险。那我觉得像这种就是跟这个潜力训练似的，你怎么样去接触到人，怎么样去在你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去买到东西，这个是一个一个体系。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模式我觉得说是有利于开发人的潜力的。啊，假如说从一个最底层的那种卖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保险的这种，如果说你具备了这种素质，在没有钱的情况之下还能买到东西拿到东西或者什么样的，但是不能是非法或者什么样的，就说明这个人在应变能力上啊，在与人接触就是获得对方的这种反应这种情况呢， 对， 我觉得是有一种非常强的锻炼能力的，这个还是不错的。 我也很喜欢这个潜力培训，我觉得还蛮锻炼人那个去跟别人打交道，然后或者是寻求帮助， 对， 或者向别人介绍自己相信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 对， 嗯， 对， 就小北怎么着你有不同的意见什么，这有什么好吐槽的呀，我觉得这不是挺锻炼能力的吗？ 我突然想起来他们跟我说一句话，他们的领导告诉他们一句话，你都敢不要脸的直接上门要了，你还怕打电话吗？ 对呀，领导说的有道理呀。 就是我觉得啊，他之所以这个质疑，首先是不是他自己在接受这个培训的时候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是在排名比较靠前的，还是说等就是属于待定的，还是直接被 pass 的，这个会直接决定他怎么去看待这个培训。 对，还有的就可能压根他说这种模式我觉得太low了，卖保险怎么可以这么做。 对，还有就是他们很多人比如说觉得进入到保险公司包括进入到这个金融行业是很高大上的，我怎么可以进行售卖东西还有街头推销，这个跟我的预期实在落差太大了。 是不是这样？他的预期和他所接受这个工作培训的第一步，会有严重的这个落差，会导致他去吐槽，会怀疑，甚而去质疑公司的这种模式。 其实我是想着，既然这个公司有这样的培训，一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然后这个公司培训也这么说了，如果你成功入选了，那你就来；如果你没有成功入选，你不适合我们这个行业，可能就是真的不适合。如果你真的对这些东西一直在吐槽的话，你要考虑你是否要换一个跑道。我是认真的去给出这样一个建议。然后卖保险这件事情，可能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卖。一个女孩问一个男孩，你在吗？男生说在。女生说要不要买一份意外伤害险？男生说概率太小了，算了吧。女生说你想想你对我撒的那些谎。那好吧，来一份。就是前女友给前男友卖保险。这也是一种路数，对不 对？ 对， 爱情没了钱还在。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就是说，从这个吐槽，假如说你吐槽的话，你不要说简单的去哎，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好或者什么。如果说你有更好的模式，哎，能够把保险卖出去，或者说更高明的方式，那可能你就会成为保险行业的非常牛的人员，对吧？ 是的，也需要大家自己去考虑一下哈。如果你有更好的方式，你也可以跟你的领导建议嘛。我也相信大家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他更希望卖出去保险，对不对？ 而且据我了解，有一些个世界顶级的500强公司，然后不提哪一家啊，就是他们的男生，比如说他们的管培生，可能进入到这个工作当中，第一项工作就是背着双肩包去卖卫生巾，甚至是有一些加油站的这个加油员，直接也是管培生这个级别的，跑到一线去做加油员，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接地气的一个过程。 有个电影，跟美国的一个演员是黑人，他也是最早推销他的那个， 好像知道 医疗机械，后来开始做，进入到投行什么的，其实也一点点从最基础、最让人看不上的一些行业去做起的，对吧？关键就是说，哎，我是不是能在这里面找到我的起步的这个点，就是方式是一种。对，然后你有没有心在这里面去往上去做？ 说实话，我觉得销售完全不是任何就是比较低级的职业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所有职业都是一种销售行为。 对， 你比如说主持人，我就是在销售我的口才呀，在销售我的美貌呀。你看保险，无非是你在销售你的保险。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销售大师呢？对不对？就如果你真的有想法的话，你有本事做成你们行业的大师啊。这是我对太这种吐槽的一种基本的态度。 对，你看其实很多这种大公司或者世界五百强，特别是在境外的销售出身的人去做的公司的高级管理岗位或者一把手，对公司的带动效应是很强的， 是吧？都跟打鸡血一样。有没有信心？有，动起来，动起来。好吧，小北，下一个吐槽者说了什么？ 下一个吐槽的是一个投资顾问，他说，说的好听点是投资顾问，他其实就是一个电销。他还劝我一句，他说哥们儿，假如路上有人碰见你说什么东西能发大财，你千万不要信，那就是个骗子。 的确是这样啊，所有发大财都写在刑法里面了。不要想着，对吧？一口吃个大胖子。然后呢， 他每次给人打电话都说，先生你好，我是某某投资公司啊，听这名好高大上啊，您有没有什么投资的那种倾向啊，或者是有这种想法？然后他简单跟你聊，假如您有想法的话，万一碰上那么两个死耗子被他们引进了那个直播间，直播间的所谓的专家其实就是做过几年金融的人，他就会跟您讲一些什么新三板啊、大盘啊、 IPO 上市啊，跟你说的云里雾里，然后把你绕进去。很多不懂的人，他们就会常常轻信了他们的这种专家的言论，专家就会指导他们买哪个股票你肯定能挣钱，信了之后，那么恭喜你，你就成功的赔死了。 股票这种东西，二级市场嘛，本来就有一定的风险性，股市有风险，入行需谨慎嘛，这是一句至理名言。然后这个吐槽的小伙伴是一个投资顾问，他做的工作其实就是给别人打电话推销一些理财产品啊，推销一些股票啊，然后他现在是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是这个意思吗？ 从某种层面上，我觉得他好像会比较鄙视自己的这个工作。 是的， 这样的工作是否涉嫌违法？还有，因为我不太了解啊，正规的投资公司投资顾问是这样的工作状态吗？哪怕他是一个很基层的一个投资顾问， 是需要一直打电话吗？杨老师，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还没有见到的利用这种打电话的这种模式，叫 cold call 吧，他应该是不认识对方，然后直接打电话。这种其实卖保险的会多一点，还有确实也有一些卖理财产品或者卖房子的，什么样的，在这里面谈到了什么这个 IPO 啊，什么新三板啊，这相对专业的，我觉得这个就完全脱离了现实的这个情况。我认为这种情况不是特别的多，吐槽者他的这种 行为呢，我感觉上应该像不是特别正式的。 嗯，我也觉得可能不是特别正式的那种投资公司，而且我觉得这个行业慢慢的变得门槛有点低，算是这个行业的一种就是行业烂相的感觉。嗯，我就经常收到那种电话，而且他半天不说话，你知道吗？而我就特别来气。一般情况下，我还很耐心等啊，我怕真的是朋友。电话那头半天没声音，然后突然，哎，喂，你好，我们这边是什么什么什么投资公司。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会直接挂掉，但我昨天就没绷住，你知道吗？我昨天真的是，我本来就焦头烂额，我接个电话，他半天不说话。 他的套路。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一个人都很忙，就一直在打。他可能不是只打一个电话的人，就是他们的业务可能就是要你不停的打电话，然后那种就很多工位，然后每个人可能面前有两三个电话机，我通知拨出去，谁先接我先跟谁说。 嗯， 我就经常听到那种他好像明明在那边稀稀疏疏的在忙什么事情，然后死都不跟我说话。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给我打的电话你好几秒不说话，你什么意思呢？他说对不起啊，我们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投资公司，然后我就直接挂掉了。那是我唯一一次抱怨他们，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样还蛮不礼貌的，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规范的行业。就是这个小伙伴也可以考虑一下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就我看来，我觉得凡是有人跟你说你可以发大财了，这件事情一定要谨慎，不要贪心。 对啊，你看他这个说你过来买了产品，你就恭喜你，你就赔死了，你这个天就是在诈骗嘛。感觉上你做的这个东西它不是很正的，你不是真心实意的再去帮助别人。你比如说当年做理财也好，这也是一种服务嘛，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服务。虽然说不能保证是一定赚钱的，但是说你自己都知道公司很多东西就存在一种非常不好的行为。 对，就是他是不是诈骗，其实我觉得也需要就是更多的法律的那个细节来去考量一下。但他无论如何，他一定利用了大家的投机心理还有赌徒心态的，做一个更清晰的认知。 因为他这个小伙伴描述的这个场景啊，跟我们公司之前的一位员工描述的场景是一样的。这个员工呢，当时来我们公司之前，他就是在国贸的一家号称投资公司的这样一家公司，还很高大上，做了半年时间的所谓的投资顾问吧。我问过他，我说这个如果说你打这个100个电话的话，有多少个人会有这个回应？他说大概是98个人都会直接挂掉，然后有2个人可能会跟他聊一聊。但是实际是一个玩概率的啊，但是绝大多数所谓的他们招过来的这些投资人都是什么样的，就是基本上都是 投资顾问是吧？ 对，就是他投资顾问吸引过来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然后这些以前比如说靠银行存款， 更心疼。 对对，而且他说他有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月可以赚到3万多块钱。 所以对于这些从业者，就是这个吐槽者来说，他如果说想做得更好的话，他可以就是重点的把打电话的对象就围绕着年龄稍微大一点， 更加精准。然后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有理财能力的公司，他们做这样的去吸引客户，然后帮他们理财，这样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我是真的希望不要再存在那种可能不是特别正规的公司，然后去欺骗一些老人家的这种存款，那可能是他们养老的钱，可能是存下来给儿子娶媳妇的钱。而这样的社会新闻也出现过，我就看到每次我都真的觉得很痛心。 诈骗行为，小兵最讨厌骗子了，还是这种骗爷爷奶奶的骗子。 这些老年人啊，一旦你跟他讲得很好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信这些概念，他很执迷不悟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就是做股权投资的，他的母亲然后呢就被一个号称叫白宫资本的一个机构啊忽悠。 白宫资本， 对，叫什么 White House 开，他让我帮忙去劝服他，是我一个好朋友。他本身来讲，我这个好朋友是在一家非常正规的美元的机构里面工作的，然后呢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啊，这个他这个白宫资本他的这个网站啊，他的介绍什么说就什么在美国啊什么取得什么什么什么牌照这些，很多都是虚的，做的那些介绍啊，你说股权投资行业是未来什么什么什么一个行业，或者什么什么，在这种宣传可能在老年人心里面一看，哎呀， 太高大上了， 很好啊。其实本身的很多正规的投资基金都不会这么去介绍啊，或者什么，就感觉就特别的这个 low。但是呢，它会吸引到很多这种老年人往里面放钱。你钱放了之后呢，他还会给你一个虚拟的，哎呀，你看你的回报是多少了什么？其实是一种诈骗行为。 对，这样吧，吐槽的小伙伴他的公司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没有更多的信息，所以我们也不得而知。咱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吧，比如说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想要理财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理财呢？杨老师和袁老师也给大家一些建议。 其实这个要是理财的话，像这种老年如果说对于金融行业不是特别了解的话，最好还是选择一些相对传统的这种机构，你像银行啊，证券公司，对吧，正式的这种证券公司，而不是说那种啊， 对， 去 通过讲话或者什么，就 一定要选那种中华老字号。 哎，对对对对对对，这些就是老字号还是值得信任的。或者说就是余， 就算 你放在余额宝啊， 会低一点点，但是它保险嘛。 啊，那如果说有些人呢，他对资产配置啊，对基金相对比较了解，这个也不需要我们再去跟他去做质量。 嗯，有道理。 我觉得还是，虽然这个珊珊比较含蓄啊，但是我直接建议这个号称在投资公司做投资顾问这个小伙伴，把这个工资就辞了吧。我觉得98%以上是不靠谱的， 可能是一个假的投资公司。 可能找了一个假工作。对，我觉得杨老师这个其实是我心里话了。我们之所以给这个建议啊，可能是的确觉得按照描述这家公司看起来不靠谱。那今天节目的上半个时段呢，时间也差不多了，也想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哈，就如果真的是想从事金融行业的年轻人，他应该怎么样去选择一家靠谱的公司呢？或者说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在校园里面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杨老师，要不然您先来。 好的，对，这个其实来讲，如果说想进入金融行业，首先呢，他对这个整个金融行业应该是有一些概念的。你比如说你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你的这个经济学啊或者什么样的，社会上有哪些业态，像银行啊、证券、保险啊、会计师事务所啊，这样的一些应该是有概念的。应该提前做一些的准备，应该了解这些业态。同时呢，可能每个业态里面会有一些证书啊，可能说你像会计对吧，你的这个会计师的这个 资格证， 对，资格证啊然后他这个证呢也分很多等级，你可以考得越多越好，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像这个证券，证券从业资格什么的，现在我记得我那个实习生他还没有毕业，他现在考了那个证券那个基金从业资格这个证，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说跟这个金融没有太多关系。你比如说你计算机啊电脑玩特别好，你 PPT 能做得很好，其实来讲也是有需求的，对，这是很多方面嘛。 首先金融这个行业它的起步门槛还是蛮高的，因为之前像咱们这个更之前的这个嘉宾长虹也好，湘宇也好，都是来自于顶级的这些金融公司，他们也提到了，比如说他们进行招聘的时候都会定向的去一些学校定向的去选择一些相关专业的毕业生，那么可能有一部分学校是不在招聘范围的，但是这样的一部分的毕业生，因为他也比较向往金融行业，可能他会觉得这个行业人群啊他的学历还有素质会比较高，而且从行业的收入来看也蛮可观，所以他们怎么来去筛选比较合适的跟自己那个阶段比较匹配的这个公司来去就业呢？首先像这个永明刚才提到了考一些证，这个证还是一个入门的一个门槛，也代表了 敲门砖， 对，也代表了你除了学历之外的一些专业水平， 或者实在有必要的话，我觉得第一学历不够理想，你还是可以准备一下看看能不能考一个更好的研究生的， 对的， 如果是真的有必要的话可以这样准备，如果是你就是想本科毕业就工作了，你可以考一些额外的辅助的，比如这种资格证啊，我相信还是会有用的。 还有呢就是对这个行业进行深入的了解啊，你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千万不要以为你学一个这个会计，或者学一个财务专业，就觉得可以进入到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水是很深的，所以说每一个行业，不只是这个行业，每一个行业水都很深。至少每一家公司它有哪些业务范畴，哪些是你自己有可能感兴趣的，有可能被录用的，还是要关注。那至少的话呢，你会知道一个行业的正规公司，它是怎么去招人选人的。即便自己可能没有机会，但是你要尽量去争取，哪怕是赢得一个笔试的机会，一个面试的机会。我们先忽略这个最终的结果是否能被录取，但至少它会给你一个参考，你会知道一家正规的合法的金融机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以此来去筛选哪些不知名的这些机构它是否是合法的，是否是正规的。当然这个可能一些个小的金融机构它是合法的，而且它这个整个团队背景也很棒，但是呈现的不如这些大公司，但是你通过比较还是能够明白一些自己包括行业的自己的这个定位，公司的这个定位的。 只要是正规的公司，我觉得小公司有小公司的好，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好，这个不一定看就是个人的职业发展的一个判断和选择。 是是是，就是说他在进入这样的机构之前呢做一些准备，你除了刚才这个证书也好或者什么样，他还可以 哎，通过一些资讯，你比如说你上这个一些财经的网站呀、啊嗯，或者是你会关注一些哎这个行业里面一些相对不错的公司、哦，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名词啊，或者很多这种专业的知识，你相对应该有了解、嗯、啊，这样的话才不至于。你都要找工作了，对方什么背景你都还看不出来呢，对吧、 嗯、 啊，如果说是有这种相对来讲不是特别好的或者说不太正规的公司，他的很多这个表现是能够看出来的、 嗯、 啊，所以其实在他就业之前是应该有这个判断力的，如果他对这个行业稍微有进一步的了解的话、 嗯、 当然了，可能有的人完全就不了解，就想随便找工作就蒙过去了、嗯、然后呢有的查对方信息还用 搜索引擎、啊、明白。咱们休息一会儿，下半个时段呢继续回来吐槽金融行业里的那些事情，一会儿见。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状态、 嗯、 工作不是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的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吐高级槽，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我是小冰，原来风光的金融业背后竟然这么辛苦呢，小兵好想继续听听还有哪些金融业的吐槽呢。 大家好，我是珊珊，欢迎回来。那咱们今天呢是继续这个吐槽季的更值钱了，今天呢是来自金融行业的各种小伙伴们在他们的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跟大家进行一些分享。还是再次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亮马投资创始合伙人杨永明先生。杨总好。 主持人好。 更值钱制作人袁伟老师。袁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戴元。 嗯，那还是抓紧时间继续吐槽吧。咱们的吐槽代表小北，接下来一个小伙伴是来自什么样的行业呢？ 啊，接下来咱们说一下信用卡销售人员的一个爆料吧，但不算是吐槽。银行它下一个信用卡的额度是根据你自身的资产来评定，比如你有房有车呀，或者是你个人的一个信誉度，比如你是有一个本科毕业证啊，或者是什么军官身份这种。 嗯， 然而呢，大多数人很关心这个额度的问题啊。他们就会问那个信用卡的销售人员，你家能下多少钱的卡呀、 嗯、 他说我家按照您的实际情况是10000、 嗯、 他们就很疑惑，他说别人家说是他们家能下30000啊、 嗯、 其实银行那个界定额度是差不多的，不可能存在这么大的差距，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其实是骗你的， 就是30000那个人是骗你的是吗？ 对，30000那个是骗你的，激活了发现其实他只有10000没有30000，然后你就会很好奇啊，说好的30000呢？他们就会告诉你，那个哥不好意思，可能是我们流程出了问题、 嗯、 您这个卡先激活用着，我去后台给您反映，把这个额度给您提上去。 嗯， 其实只是一客套话而已，他当然不会给你提上，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利啊。但是别人家都这么说了，他们说他们能办30000，那客户肯定就相信他们的，去办了他们的卡。 我这边也有指标的，所以说我要达到这个指标的话，我也只能是跟着继续骗人。 嗯，两位老师在办信用卡的时候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吗？就实际经验，这个顾问的时候我可以给你多少额度的，然后最后他能给你多少额度，会有差别吗？ 实际对我的话没有太大差别。 嗯， 而且我信用卡办的 无限额 并没有，并没有，就是差距不大。然后办了大概四家银行的这个信用卡吧，都是他们主动扫楼式的这种推销。那我想这个反正办一下呗，万一什么时候有用的呢？实际每家给的这个额度也差不多。我遇到的这个销售人员还真的没有过度向我承诺过，是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问过他我这个额度可以有多大呀？因为对我来说，如果我花了太多的钱的话，我自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不会对于额度的多少有太多的这个预期。 明白。就是大家可能有些人会需要自己的额度高一些，不管是这个工作的需求，或者自己生活的需求，或者只是这种的自尊心、虚荣心的需求，觉得我额度高就好像很有面的样子哈。然后但是我们的确也是比较号召大家去合理的去衡量一下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花销的额度，再去合理的申请这样的信用卡，不要一味的追求信用卡的额度很高。 但是我也比较质疑的是啊，银行依然在用很传统的方式来去做信用卡的这个额度调研。比如说让我出示的一部分，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日常的这个流水啊，而且是银行流水。但是说实话，就是我现在买很多东西的话都是移动支付。真的让我去用现金啊或者是刷银行卡，这个很少了。还有就是房啊车啊很传统的这些个证明，包括这个配偶的关系，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会提供一部分，就是一旦他让我提供，我宁愿额度很小，就怕麻烦。 明白了。 我还要找，还要给他复印，而且我也会担心这个我的这个资料这么多 信息会泄露是吧？ 对呀，对呀。 我是就只使用了一张信用卡。你像这个信用卡，我记得你比如说你的驾照那个牡丹卡，它好像就是让你办的信用卡吧。然后我觉得像这种办信用卡的这种行为，刚才这个吐槽说的呢，就是好像是银行为了去做它的业绩啊，它会把一些本来就不应该使用信用卡，或者说它不满足条件的这样的一些人，你去给他办了信用卡。那这种人其实说在额度控制上，我觉得是应该是更严格的，因为整个中国的这个信用卡行业随着这个一点点在扩大，它的整体的风险是很高的。有些人根本就使用不了，或者说他不一定能有还款能力，而且现在有一些新一代的有很多消费者啊，他消费理念什么的，就是他会积聚更多的风险。我觉得在这个额度控制上还是应该更加严格一点的。 我也比较认同这一点，就是还是一个低起步啊。一旦证明自己的一个是信用卡使用的这个消费频次，还有还款的这个 信用水平比较好， 对啊，是否按期还款，然后自动的去随时的去调整它的额度，甚至发一个短信来通知你是否有这个意向去申请把自己的额度往上调一调。 就是通过一个更加合理的流程来判断每张信用卡的额度是更加合理的一种方式，是吧？来吧，这是一个小小的爆料哈，慢慢的去调整就好了。那关于信用卡这个事情，还有什么其他的细分的职业有自己遇到的难题吗？小北同学， 像一些银行的客服人员，他经常会接到这样的一种电话，甚至会破口大骂吧，说他们提醒不到位，说他们没有提醒服， 怪客服， 就是信用卡的用户，他们怪客服没有提醒到位。但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开办了一张信用卡之后，在你出账单的时候，你的手机会有一条短信提醒，然后到你的还款日之前，客服会给你发一个还款提醒，等到你如果超过这个期限，客服还会给你发一个逾期提示，告诉你该还钱了。他一连会发好几条短信，然而你还是没有收到，你还会怪这个客服，客服听了就非常的不爽。 银行的客服吐槽的是，其实他们已经发了无数次短信提醒了，你该还钱啦，你马上就该还钱啦，你应该还钱，可是你还没有还钱呀。然后这个时候还是没有还钱，还打过去就骂客服，说你们怎么不提醒我呀，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了呢？ 是啊，对客服姐姐太不公平了。其实客服姐姐们好辛苦的，据小兵了解，他们每天吃饭、午休、去卫生间的休息时间加一起才只有一个半小时呢。 在客服的话，就这个工作，首先我们承认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呢经常是在这个接受客户的一些抱怨。 负面的这个信息，还有包括负面的态度会很多。 嗯， 所以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行业的话，在面对这种态度或者是信息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前期的一个心理准备，甚至一些公司啊，包括银行要给你们定期做一些这方面的这个疏导和培训。 嗯， 再一个呢，就是即便是做客服的话啊，有些这个信息，有些公司比较发达，他会做一些信息的这种抓取，比如说客户集中反映的这些问题，他做一个信息化、一个数据化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啊。那么一旦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客服怎么应对，或者是反馈到这个产品应该怎么去应对，这是一种方法。但如果说这个公司没有说进行这个数据化的、信息化的这样管理的话，那你也要做一个掌心的这样一个客服啊，因为毕竟不是说你有可能做一辈子客服吗？是吧，它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比如说一些这个大的这个金融机构在培养一些这个后备的这个力量的时候，会把你派到一线来去做销售，派到一线来去做客服。但如果说你不长心啊，只是说我天天接电话的话，那对你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来说，没有任何的这种帮助。但你要长心带脑子，详细的去记录这个客户的这些反馈的话啊，首先心平气和的去安抚他，一定要安抚客户的这个情绪。 大多数人其实还是讲理的啦。 对， 其实您看完，你打开您的手机，发现您收到了三条信息。 对， 其实他看了之后，他自己也会不好意思。 我都跟你说了三次了，我也很崩溃啊。 我还能说什么呢？是不是？ 对，对，始终都是很礼貌，然后有理有据的，然后去在这个很专业的去反馈客户的这个信息，不管客户是否对你情绪很激动，甚至破口大骂，但是你一定要做的就是你自己是专业的，你自己是职业的，那么集中记录客户反馈的这个信息，向你的这个领导或者是公司来去反馈，那么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是否该是在客服这个环节来去解决的，如果不是客服这个环节来解决的话，那应该是谁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并及时的去通知反馈他的这个客户。这样首先的话，就是整个这个流程是很专业的，也很职业的。那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做客服的话，还会分门别类，有的时候就是尤其互联网公司，它的这个客服的话会混在这个运营部门，因为它的这个用户的这个反馈信息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客服就是包裹在运营里面的，因为我们会非常重视每一个用户给我们的吐槽，然后我们会分门别类的去邀请到一些嘉宾，集中的对这些信息进行反馈。所以的话，就是客服的这个工作可大可小，取决于你自己怎么看待它，它是一个阶段还是终身，你是希望做一个特别牛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客服，还是只是我就是一个接电话的。 杨老师您觉得呢？ 我记得好像我的信用卡好像都没有人给我提醒要还钱啊。你自己就应该记得要还钱呀，你不然的话你用信用卡干嘛，你不要用信用卡呗。对，这是很正常的。 其实我也是，我也好像没有留意这个银行的提醒还款的信息，我也没有收到过。但是我也是，我非常非常清楚，我是每个月20号我还款，每个月20号前后我一定会还款。 对，但是我有一次就忘了。对，还发生了一次逾期，那只能埋怨自己特别弱智，我觉得。但是他确实应该提示一下。对，银行确实应该提示一下。 对，应该提示一下。比如说如果快要到了或者是逾期的时候，还是要给出一个基本的提示哈。 对对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个人还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这个信用水平负责任。因为一张信用卡可能将来影响的是很多的事情， 对， 不只是因为你还不还款的问题哈，可能影响你整个你的信用水平，所以说我们要自己绷紧这根弦啊。其实你只要养成了习惯，按时还款并没有那么难，除非你是不同的银行，你有很多张信用卡，然后每个还款的日期不一样，这可能就会稍微麻烦一些。 对，好像现在也有这种 APP 来做这个信用卡的这个还款时间的这个提醒。如果就信用卡比较多的人可以尝试着去找一下这样的 APP。 可以关注一下。 对，设好闹钟。 好嘞，大家都自己长大一点吧，可长点心吧，海燕们。来吧，我们看看下一个吐槽者是什么呢？来，小北。 下面吐槽者也算是一个保险人员吧，不过他卖的保险不像平常就是咱们在大街上看到的那种。他们有很专业的定向目标，他们推销的就是银行，他们只卖给银行，所以他们要如果谈业务的话，就会找银行的负责人，像什么客户经理那种，去和他们谈。但是怎么谈这个业务呢？怎么把这个保险推销出去呢？一般就是在饭桌上吧， 用他们的话讲就是说喝酒呗，就是一顿不行喝两顿，两顿不行喝三顿呗。 嗯， 之前跟我吐槽这个小伙伴现在已经刚刚出院吧算是， 嗯， 他已经喝酒喝到 刚刚出院， 他已经喝酒把胃喝出了毛病然后辞职了。 好像蛮多职业有这种属性的哦，我还见过蛮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工作之后因为需要经常喝酒经常应酬啊，然后就变胖了，至少肚子变大了，然后可能会伤胃伤身体吧。 确实这个中国的这个酒桌文化就是我们很多这个事情除了在这个工作场合解决完了、谈完了之后，如果觉得情投意合或者哪些还没有说到位沟通到位的或者是彼此很认可，更喜欢这个在酒桌上再进一步去深聊。但是呢就是这个小伙伴就比较夸张啊，就喝到住院了。然后喝到住院呢，我不知道这家公司是不是会认定工伤啊，然后领导去慰问一下。但他这个结果让我比较意外，他喝到住， 他是一个喝，这个人比较实诚，他就 对，但是 太实诚了是吗？这是靠傻劲儿，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很拼哦，说不好对吧？ 啊，就他已经喝到住院了，我以为他会升职或者是涨工资，但他辞职了。啊、哦，我不知道他咋想的，是吧？就是你已经有这个狠心了，你喝酒已经喝到住院了，然后最后你居然很轻易的又把这份工作给放弃了，我不知道他思考的这个维度。 就是因为住了一次院，才发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得辞职。哦， 那是 有可能吗？ 有可能，有可能，这可能在他看来的话，就是他在住院期间会包括公司对他的态度。 嗯。 啊，是不是他在这个极力的为公司去争取一些业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喝酒了，但是公司的这个同事和领导整体表现得很冷漠。 嗯，进了是吗？受伤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喝了那么多酒还没把业务做好，那真是太惨了。 对，也有这种可能，就是喝了这么多酒然后业务还没有拿到手。 咱们这样吧，其实我觉得喝酒这件事情啊也并不限于金融这个行业，因为就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悠久的酒文化嘛，所以说在很多行业我们需要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哪怕不是工作的时候，大家平时交个朋友都想喝酒，是不是？咱们就聊一聊两位嘉宾，你们在自己的工作过程当中平时酒的成分有多大，你们什么情况下会跟自己的合作伙伴喝顿酒呢？ 我觉得永明应该是天天喝。 是吗？杨老师您是天天喝吗？ 没有，我这个其实我酒量都特别不好但是喝酒倒是很多场合上都是需要的对，但大部分情况下，特别现在这个金融的这个行业，或者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其实不会说有人逼你喝很多酒的。 对， 喝酒是怡情嘛，大家谈话的时候这个好一点但是呢，可能说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三四线有些酒文化比较盛的这些地方呢，他觉得说，哎，这个如果说不能把你喝的， 那就是没有陪好 啊，对，就没陪好，就那很热情的那一种。对，但是我觉得说，从单纯回到咱们这个话题，做业务角度考虑，就说有很多事情，假如说一定要喝很多酒的话，那就要想一想，除了酒之外，能不能用其他东西补充一点点，对吧？你比如说，我本来一瓶酒把这个事儿解决了，能不能我先喝半瓶，用另外半瓶酒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掉呢？对吧？你比如说。撸串去，或者这个可能不太对哈，就是说你总得有一些其他的解决方案，不一定就是，所以说从工作的角度来讲，你不能说你比如说哎呀我这个一看喝酒不行，我直接把工作辞了，或者你得想一个相对变通一点的更好的方式去代替这个喝酒，或者说有好更好的解决方案。 嗯，我觉得至少我接触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合作伙伴吧，我们都是先做事儿，然后后交朋友。在我把这个工作专业范畴之内的做到位之后，如果双方很认可，可能后面就成为朋友了。我们会拿着这个一瓶啤酒从头喝到尾。然后呢，就是确实刚才那个雨明也提到，比如说像这个三线开外的这个城市，它这个酒文化，比如说像我们东北，我们这个东北小烧都是，就是有一种口碑嘛，一杯一杯的这样去干，还有包括这个永明的这个家乡， 敢情深一口闷， 对， 敢金钱舔一舔， 对，新疆，因为我曾经以前在做记者的时候去新疆采访，然后当地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被采访对象，非常非常热情，就拿着这个那个酒，那个酒满满的，我不知道有多少白酒啊，就是应该是 多大杯子啊？ 它不是杯子，是牛角还是羊角抠成的， 然后就是他们会唱着当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个敬酒的这个歌曲。你有的时候又考虑到这个 气氛的问题啊， 气氛的问题，你肯定不能直接就拒绝了。然后呢，就是那你肯定不能折损人家的这份热情。我当时就咕咚咕咚咕咚一直喝。 你酒量很大吗？ 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人家这么热情， 那你用这么多咕咚干嘛？ 因为你想想，那个是羊角，我觉得那个至少是半斤以上啊。我没有考量，因为当时就是喝完了之后，整个后半场我就是一个昏睡状态。 你喝的是啤酒还是白酒？ 白酒。白酒，我觉得肯定是在半斤到一斤的这个区间。 嗯， 然后我喝完的话，有一种这个 还没倒啊， 倒啦，就是 昏睡状态 ，就是 然后呢，发生什么事了？ 就现场直播嘛，就是喝完了之后 吐了 。对，因为我胃是不好的，但是为我赢得什么呢？首先我这个喝酒的前提就是我们工作很顺利，但是他们觉得这个 得加深一下感情。 对，小妹，我很实在，我很实在，就是他们的这份热情我接受到了，然后我喝酒的时候呢很有诚意，很实在，现场直播了嘛，然后又昏睡，之后的我们再去相处，再去交朋友的时候，就基本上大家就是兄弟姐妹了。纯帮忙的这种状态了。 我的确觉得就很多时候你跟一个朋友哈，大家一起喝多一次，突然之间那个感情就不一样了。 对， 距离很 对，尤其喝躺了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其实喝酒这件事情没有人强求你。 对， 在我看来就是大家开心就好，你找到那个平衡，你获得的开心可能比你当时喝酒那点难受的程度要多，那你可能就会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我喝。但如果你真的不能喝酒，比如你喝酒就过敏，甚至你有生命危险，你就千万不要碰，没有人会强迫你。 对，还有就是那个场域， 对， 刚刚永明也提到了，就是你是不是用其他的方式可以找补。确实在以前这个做记者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我们事情还没做怎么样呢，然后上来就喝酒，而且我能感受到那个场域很不对，至少在我当时的这种判断的话，就明显就是以强欺弱的，对，尤其是他发现对面坐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然后没有什么 好看， 对，没什么，好吧，好看这点我认就是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然后明显感觉到那个场域是不对的，那在这样的场域的话我是拒绝的，我就是不喝因为我没有感受到你对我工作的支持，对我人的认可，我们还没有做事情呢那我宁愿我不做事情了， 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对，而且就是如果说对方对你很不友善，然后甚至是别有用心的话你喝酒也不会把这个问题转向这个很良性循环的这种状态，因为毕竟的话，就是我们在职场上还是结果而去论的， 也有工作伙伴之间是完全不喝酒的，对不对？ 是的，而且就是在我这个年龄，就30+的这个女性，我们真的很少喝酒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喝酒呢？就是我真的很累了，我很烦， 解个乏， 然后临时约一下，看谁有时间，大家聚一聚，就好 友小聚的感觉。 对，就喝一点小酒，真的是小酒。一方面在职场上你一定要有专业，要有业务因为这个业务可以支撑你最后达不达成结果。当然喝不喝酒 如果说业务能力不行，只能靠喝酒了，怎么办？ 那你 其实说实在也是存在这种工种的。 对 啊，如果这是你谋生的手段，我觉得我也尊重这种工作。 那地方它是有那个酒文化的嘛那这个你要不然的话就是没有礼貌嘛。 对，就是还是量力吧，量力， 量力而为。 对，就把自己喝到住院，这小伙伴心里有点没数。就是你可以表达真诚，但是表达真诚的方式不见得你要这么去折损自己，因为一旦住院的话，这有的时候很危险的。 对。其实说到酒呢，为什么我很希望跟大家一起碎碎念这些呢？其实我自己是个很爱喝酒的人啦，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小酒怡情。如果在工作当中必须要喝酒的话呢，酒可以真的成为你工作当中的润滑剂。那咱们这样吧，其实今天的节目时长也基本上差不多了，咱们最后请杨老师吧，你作为一个资深的投资人，如果想让您吐槽一下您的行业当中的一些小情况，您会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吗？希望提醒大家可能不要再这样做了。 这我好像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别人不太合适。但是我可以说一下最近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 是有一个项目是我同学介绍的，但这个项目其实来讲，我说我先看一下情况嘛，不然的话大家都很忙， 嗯、 哎，也不用占用时间。 嗯。 然后他发过来呢，其实我觉得说是基本上来讲是，哎，我是不太觉得好的。 嗯。 对，但是呢，因为是同学介绍过来的，说你就反正就是正好你哪天时间上稍微有一点的时候就聊一下。 嗯。 然后呢，我就抽了个时间跟他聊了一下。聊完之后呢，也给他提了一些建议。所以我跟他讲，虽然说你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看好，但是如果说你一定要做， 嗯， 啊，我认为，哎，就是说， 从哪些方面 对， 着手改进， 对，你可以从这方面去改进。然后就跟他讲，讲完了呢，然后就大概是过了两个多小时啊， 两个多小时， 对，就是他走了嘛，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哎，杨总，那个你跟我讲的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啊，那这个逻辑性很强那几个点，他说你能不能给我用微信写一下。 哇， 嗯，这个说实话就我是非常上火的，我直接就把他微信给删了。 太过分了。 对，我就说像这种人他创业不太可能成功，因为他的情商为负。 如果你这么没脑子、嗯、没礼貌没情商就不要创业了。 对对，但是其实还真是有不少这样的一些创业者啊。对，其实我是期待我以后尽量少接触这样的创业者。 嗯， 但是个我就是说，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啊，一个企业的创始人的这个情商啊， 嗯、 还有就是说尊重别人的这种价值观啊、嗯、这一块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很难有大的成就。 对, 对、嗯、比如说刚才您碰到这个人，如果是我的话，我碰到一个给我很有很多指导的老师，我真的觉得很有道理，可是我可能有很多事情没有琢磨明白，我真的会很认真给他发一个文字版的微信说，刚才您给我的指导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然后很有逻辑性，然后我也想做一些改进，可是刚才就是我可能没有理解的特别透彻，能不能再拜访您一次，或请您吃个饭，然后我们再请您再给我多一些的指导，更加详细的指导。就是我觉得一般情况下老师真的有空的话，他可能不会拒绝你的，他可能会比如说那你来喝个咖啡吧，我们再聊一会儿之类的。你怎么可能让别人为你付出额外的劳动你给我写下来呢？就是投资人是你秘书吗？ 所以这个要吐槽一下嘛，因为 对 像这种也是很少见了、 嗯、 就是我觉得说真的是太难以，就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嗯，就这样， 就心里没点数嘛、 嗯、 是吗？ 对对对、嗯、 但是我要吐槽是区块链。 嗯， 最近发现我朋友圈好多那个创业者、 嗯、 还有投资人都在说这个区块链。 嗯， 但是创业者也好还有投资人也好，就是他的这个平时给我的感觉水平参差不齐。这个起步很低吗？什么人都可以搞吗？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区块链小兵知道哦，它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但具体的还是听杨叔叔给我们介绍吧。 嗯，这个其实区块链从概念上来讲我也学习了一段时间。 嗯， 这个区块链它的应用基础应该是很广的，但是呢现在来讲就是说很多人在玩，就是包括很多这个创业者或者什么样的，在不太懂的情况之下就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 嗯、 哎，可能说就会产生一些骗局。 嗯，的确啊，金融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特别广泛的行业，可能在不同的细分领域里面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自己的问题，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只是从一些小小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吐槽季呢更值钱会继续做下去，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吐槽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更值钱的官方微博微信平台，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那今天的节目暂时就是这样，如果对今天的节目呢有任何想回应的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沟通和交流一下。再次感谢杨老师啊，也谢谢袁老师。 谢 谢小北。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 拜拜 拜拜 拜拜。 今天小兵了解了好多金融圈小伙伴的辛酸故事呢，高大上的职业背后原来需要这么多辛苦的努力，那小兵也要努力了，大家一起加油哦。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but it's gonna be bad.